問乾坤第三節，啊，問一個蕭齋個問題啦，即係琴日嘅《蘋果日報》咧，頭版頭條就係話咧，即係而家科學家已經發明一樣嘢，就係可以選擇性失憶。即係食少藥咧，你知唔開心你就可以忘記佢。你如果俾你，你會唔會選擇做呢樣嘢咧？ 多數人都不會的，就是這樣。 為什麼 呢？多數人都不會，即除非有一件事真的認真非常痛苦，即是說這個是非常奇怪的，即是這個是，你如果，即是做，假如器官可以隨時移植的話，那你是即情願就是即個腦移植了給人，還是人家的腦移植了給你，就是這樣。 即如果壞了腦，咁你究竟即係你要唔要人個腦咧？ 係，你要唔要人哋個腦？ 或者人哋壞咗腦，你捐唔捐個腦俾佢咧？ 啊，咁其實即係個身體大部個腦唔係身體嘅大部分嚟噶嘛，即係咁樣。 嗯，但係我哋嘅 identity 嚟噶嘛，係我哋嘅身份嚟噶呢個係，即係你冇咗其他嘢都得嚇，你可能 係你可以全身去換曬噶嘛。 換曬，但係唔可以換個腦，因為嗰個係你自己嚟噶嘛。 係，咁但係嗰個腦咧，其實仲係一個即係呢個實物嘅嘢咧，其實唔係個你所講嘅唔係嗰個腦，其實你嗰個我係即係呢一個係。就係只係得記憶啫咁啊！ 哦，即係 你要嘅係你嗰個早， 我個肉肉身喺唔喺度都唔係一個問題。 係， 譬如我以前嘅記得嘅嘢，我識得嘅嘢，我有個經驗就喺嗰個地方度嘅，即係嗰個就係我嚟。 因為嗰個係擺嗰樣嘢啫。第日佢話而家好快就可以脱離咗個腦啦嘛，即係將呢樣嘢咧就過咗去個電腦度，咁你就會感覺到你就係嗰個電腦嚟噶啦嘛，即係咁樣係。 咁如果將來嗰個 你所要嘅係你個組 value 同埋嗰種記憶嚟喎，你係覺得係比你本身嘅生命係更加重要。 即係其實外表個 form 係點樣冇關係。 理論上係嘅，即係而家佢講呢個咧，就如果從一個哲學嘅角度嚟講，就引申到咧，就係我哋嗰個記憶或者我哋嘅經驗咧，其實喺嗰個停留喺係儲喺我哋個腦入。 嗯嗯嗯。 即係如果你儲入去，咁你當然可以抹咗啲花或者去改。 係啊，係啊。 因為有一個物質基礎。 即係假如你抹曬你全部記憶，然後再由頭嚟過，你係覺得自己即係唔存在嘅咯，已經係你已經係唔存在。 我講嘅例子，第一就我講翻嗰個科技先。嗰種藥咧，唔係可以抹甩你個記憶，某部分記憶，佢只係可以將你嗰啲記憶令到你唔覺得痛苦啫。你而家冇一種科技可以 erase 你記憶嘅。咁我再講一套小説，一個叫做大家會好熟悉嘅作者嘅 Michael Crichton 寫《侏羅紀公園》。 最近寫咗 啦，係嘛？係。咁咧，佢就寫一本小説，就講咧啲人翻去古代世界。咁翻去古代世界咧，就以前咧套叫做《星 Star Trek》係乜嘢啊？ 星空奇緣。 O K， 係講即係類似一種咁嘅科技。即係咧，其實佢就將嗰個人翻去古代世界，其實只不過係將一套指令將你複製咗，然之後就喺古代世界出現咗，然之後跟住嗰個指令就係複。出現咗咁樣，咁誒《星空奇遇》佢嗰啲瞬間轉移咧就係咁樣嘅，其實即係咁係啦，咁樣停咗，然之後喺個重組。咁我覺得我一定唔去試呢樣嘢咯，因為如果咁樣樣嘅話，重組即係殺死自己。我舉一個例，而家假如而家我重組一個我企喺隔離，咁就係兩個人啦。咁 OK， 咁殺死咗我，窮咗我係佢啲嘢係佢我嚟噶嘛？咪話佢唔會認為佢唔係我嚟，咁就跟住就殺咗我一刀捅瓜咗。咁其實你以為我存在，其實我死咗嘛？咁其實你重組，你消滅咗我，重組一個人，其實嗰個都唔係我嚟嘅。嗰、那個呢一樣嘢千祈係好慎問嘅，千祈唔好制。 唔係，但你一生人啊，不停係做緊呢樣嘢噶嘛？ 每一秒鐘 不停做緊，你細胞咧不停喺度換緊啊嘛！我都話啦，即係。如果有一隻船去環遊全世界，咁咧，於是咧佢哋有塊木板爛咗，就拆咗塊木板，換塊新嘅落去。咁咧，於是咧幾年後咧，佢就係每一塊木板、每眼釘咧都係新嘅啦。咁然後將拆落嚟嗰啲木板咧，又揼翻一隻船喺度啊。咁邊只先就係原本嗰只船咧？係咁樣。 但係千祈唔好一次過做。總言之，我唔想試呢樣嘢。呢樣嘢千祈唔好同我玩呢樣嘢。所以嗰啲記憶啊，嗰啲嘢你唔好制。 木板係嗰只船啦，還就係而家新。而家呢只係每一件都係新嘅，係嗰只船咧，即係咁。所以嚇， 蕭生，你好哲學性嘅問題。 呢啲係哲學性問題嚟㗎。我個人即係講我嘅存在係咩？其實對到最後，你啲細胞係幾乎，你啲細胞係換曬㗎嘛。 好似係一幾年之內換曬。 腦細胞有啲係由開頭至尾嘅，係只係死亡唔會生新嘅。 但係問題唔係。佢死亡咗，其實有啲係換咗，即係嗰嚿原子嗰粒原子係換咗嘅。嗰粒原子咪原來個原子嚟嘅。 其實你話如果要講原本嘅你嘅物質，已經係一早就已經全部死亡咗㗎啦，已經係你所以繼承咗落嚟嘅，其實就得個記憶嘅啫嘛，同埋嗰種價值觀念嘅啫嘛。 咁你會唔會可以講係嗰個結構啦？ 就是、就算你頭先嘅船嗰度一個結構嚟嘅，即係你話嗰啲木板唔係嗰啲木板，但係個結構型一樣啊嘛。 係啊，係 嘛？ 咁你講個原子結構，佢又講仲有第三隻船添，跟住船個圖紙再做一隻，還是嗰只先係真正嘅船咧？你知唔知啊？一個架構存在於嗰張圖紙啊。 嗰、那個空就唔算㗎啦，空你唔算㗎啦，空你唔算㗎啦。 如果係柏拉圖講就係、是。 那個圓形啊嘛， 係就係嗰只 logo 呢 個圓形啊， 係唔係個肉身啊，係個帽啊，即係 嗰 張 圖紙 概念啊， 係 啊， 唔會啊，個 cloning 唔算噶啦。而家就而家我講緊，而家講緊呢個複製係高深嘅 cloning 嘅，就即係假如你可以將一粒原子黐埋，逐粒黐埋，係將每一粒原子砌翻去相同嘅位置。假設係咁樣，先至 cloning 係唔算啊，因為 cloning 係等於孖生兄弟啫嘛。 係， 等於 係孖 生兄弟，所以 cloning 唔算。 每粒原子砌翻， 藍圖做 但係嗰粒原子都唔係嗰粒原子嚟噶啦嘛，原理上就係。即係唔係嗰粒嘢嚟噶嘛？根本就係 假設係對稱噶嘛？假設沒有原子同原子之間係對稱噶嘛？ 原子同原子都唔同嘅喎，啲 原子同原子而家假設對稱，原子對稱，原子係對稱嘅。 你先講個問題，我第一諗起五個字：我思故我在。 係啊， 就係因為你係一個即係思想嘅活動嘅平台啦。 外表係點樣唔緊要啫，最緊要係。 但係我哋如果從另一個角度睇呢個問題咧，會唔會係即係研究呢啲或者想做呢啲嘢人咧？是太過驚，即係人生入面嘅痛苦，即係話其實痛苦或者所謂 pain 呢個經驗咧，人生入面係必然。即係你越追求避免呢樣嘢，就係、是、永遠都唔可以避到。 即係我覺得，即係其實我都話，即係其實喺困苦嘅環境入邊咧，大概有三成人咧就會激發佢嘅生，就會係喺一個困苦嘅環境入邊先有偉大嘅成就嘅，其實係。 即係呢個係一個咩咧？就係其實嗰個痛苦咧，呢個經驗咧，係可以轉化成一個昇華咯，可以變成另外一樣嘢。即係唔係一個必然話哦？你痛苦就係必然係畢生都係感受咗，用呢個角度去感受個經驗嚇。同埋即係譬如 唔係好多你而家覺得好痛苦嘅嘢，後來你諗覺得好值得記憶㗎，記得好係好深刻嘅記憶嚟㗎。嚇！ 即係呢個係 呢個你點樣去睇佢嘅問嘅態度問題嚟？ 所以會唔會你話如果從呢個角度去睇嘅，其實我哋去面對一個人生一啲經驗嘅時候咧，我哋需要轉一個 perspective， 轉一個角度去睇，就會睇到唔同嘅嘢出嚟。 但係個問題係，你肯去轉一個角度去睇個問題，都係天生噶嘛？一嚟就天生係唔肯轉呢個角度去睇個問題，咁你點搞呢？你話係咪？ 即係勤力同懶都係天生啊嘛，嗰個大鑊啊嘛。 個問題就係咁啊嘛，佢 reflection 呢樣嘢都係天生噶嘛，到最後不可逆轉噶嘛。 即係話我哋個基因係決定咗我哋嗰個生命 好多嘅 好大部分。 咁當然你如果好彩，你個基因算一樣，俾人無端端啊 Black Pete 收養咗你，同埋你留喺孤兒院好大分別啦，係咪先？ 但如果你如果用去到咁極端嘅，會唔會話即係將來如果我哋有咁嘅科學嘅知識去改變我哋基因啊，重組我哋基因或者即係優生學咁樣，咁係咪即係人世間所有嘅痛苦、所有嘅不幸、所有嘅缺失都可以改變到咧？ 原理上係嘅，但係即係當然啦，你唔係去即係結，你係真係要知咯，即係咁樣。即係我都講過喺呢度講過嘅，兩三年前美國最高法院終於接受咗第一宗，就係嗰個人係去。被人養大的，養大之後呢，就是他即是犯了法殺的人，那就 trace 回他的親生父母，發現每一代都有一個人是這樣，每一代都有一個人，他來了這個這麼有規矩、這麼有秩序的家，和其他弟妹一起受同樣的教育，結果他的收場是和他的親生爸爸那支的人是完全一樣，那這個最高法院接受了這個這樣的證供，將他減了刑，因為他不能自控。 但係呢個係咪否定咗我哋有自由意志？ 自由意志係好大問題，呢個但係呢個好深嘅哲學問 題。第二個解釋方法嚟，即係你必須要用第二種嘅定義去定義自由意志咯。 啊，咁喺佢降精者王就問最後一個問題，即係假如如果我哋有咁嘅技術、咁嘅能力去，譬如修補呢個人嘅基因或者改變佢，其實呢一個工程值唔值得做？ 唔係嗰個，你第一就係話，如果你明知一定有缺陷嘅，咁你結果。話唔準做呢個係多餘嘅啫，即係我譬如我係有唐氏綜合症嘅，唔準醫，話因為天生係咁嘅，咁呢個係唔可以接受，即係等於係唔準醫病一樣，其實等於唔準醫病一樣，性格亦都係如此。但係你去到乜嘢都改，那個問題就你改一刻，你知唔知改出嚟嘅後果係點先？即係你即係打 PAA 支落個胸度，結果會生 cancer 嘅，咁梗係唔得啦，因為你唔清楚 PAA 支嘅後果係點啊嘛。 仲有問題就係、是，如果去到咁 你唔認真知道嘅嘢就唔好做。 咁我哋咁全能嘅時候，係咪連嗰個標準我哋有陣時都掌握？因為咩叫好，咩叫壞，咩叫美，咩叫醜，其實好可以好相對。去到尾係咪好多人即係如果去到咁全能嘅時候，反而人類會好迷茫，即係究竟我選擇一個咩標準？ 唔係嗰個，即係去到咁，即係推到極端啦，就即係話，咁係咪即係全香港有將來有500,000嘅劉德華咧？即係咁，咁係咪好大鑊咧？點解？ 誒，咁係一個我講關於 到時八兩金可能值錢。 係啊，咁你個個都係出嚟，個個咧劉德華咁點算咧？個樣係可以㗎，即係呢樣嘢唔係冇可能啊嘛，即係終於嚟講。 咁即係你舉個例子未夠咩啦？我想100萬個李嘉欣都唔得啦。 係啊，嗰個唔係劉德華就李嘉欣。 100萬個李嘉欣就唔值錢啦，係冇用。但係我講基因歸基因嘅兩個可能性。第一個咧，嗰個基因一粒基因，佢未必係 represent 到一樣嘢嘅，佢可能 represent 係幾樣嘢嘅。你譬如話唐氏綜合症咁啦，你會好奇怪一個 mentally retard 嘅人，佢必然性。係個嘴個樣貌係咁樣樣，你認得出嘅，即係話一粒基因佢同時間影響到佢嘅樣貌同埋佢嘅智力，即係同樣地，你不知道，你不能肯定知道究竟嗰粒基因究竟可以影響到邊幾 part， 你唔係你啲即係你可能用一粒基因你改變咗佢基因，你可以醫好到佢咗佢一 part， 而醫好咗唔到佢幾十 part 嘅嘢。即係你醫好一咩？你醫好再拍，但係有另外一個問題發生，你係唔知道嗰樣嘢。 我明你講咩？即係你可能解決咗個問題，但係製咗三個問題出嚟。 因為嗰個一個基因佢唔係 percent 一樣嘢，係 percent 好多嘢。 係有啲要幾個基因搭埋嘅，又有唔同 function 嘅。估計40,000個基因數目由40,000到100,000咁上下啦。佢估計係好多專家嘅估計都唔同，即係咁樣。 視乎你點樣用乜嘢定義，其實大家都差不多。視乎你用點樣去定義乜嘢為之一粒基因。因為一個基因有好多個字母，佢啲字母冇分段嘅，咁你寫成嘅時候，你如何即係等於啲字母係完全唔分嘅時候，你如何斷定佢點一段啊？係一粒基因定兩粒基因咧？定係視乎你如何去鑑定。第二個就關於基因嘅一樣好好笑嘅嘢就係、是，我覺得假如一個基因你完全去知道曬一個基因係點樣去運作嘅，知道曬佢完全數學方程式嘅。理論上你可以任你創作寫一個基因出嚟，嗰個基製造出一種動物，你只要喺即係只要你喺腦上幻想，好似林夕填詞咁，你填咁樣樣填一個咁嘅基因，我想要咁樣嘅嘢，加埋不存在嘅，完全每一樣嘢都不存在，唔係由存在嘅加埋，係完全不存在，係可以基因創作，你諗得到任何嘢、 哦、 你都寫出嚟。 黎明嘅高度，劉德華個鼻，周潤發啲眼，啊唔係梁朝偉隻眼，周潤發個口。咁但系出嚟嘅人系唔靓嘅 ，OK， 因为我哋去呢个清朝啲皇帝啊。 好啦，咁就讲到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啦，其实就系呢一个大家都即系比较熟悉啦，即系你睇个末代皇帝就即系呢一个溥儀宣统。咁尤其是即係呢個好細個就睇佢寫嘅，即係我的前半生，大概嚟講，即係宣統當然溥儀係一個即係非常大嘅悲劇，但係佢其實唔係一個咁差嘅皇帝嚟喎，即係都憂國憂民。 蕭生，有一個問題，我研究咗好耐，嚇，即係啲人話中國最後一個皇帝係溥儀啊，但係我認為唔係，因為中國最後一個皇帝應該係袁世凱。他無論如何真的黃袍加身過問，你怎麼不承認他？他真的做了皇帝，法律上他是一個皇帝來的嘛。 這個問題。 後來溥儀回去的時候，他是做了再後的好多人，他是做了滿洲國皇帝而已，他沒有做過在袁世凱之後。 我剛剛我就要回答這個問題了，溥儀是三次做皇帝。 是的。 第一次當然是1908年，就是這個慈禧一死了之後，就是佢老豆做攝政王，呢只係正宗嘅大清朝皇帝啦。咁咧就相傳咧，佢喺個龍椅度咧就不停喊噶啦。 哇！快啲完咗個，好快完啦， 個頭好快完嘅，就快完嘅，就快完。喂，第二次就係伏辟啊嘛，佢仲有個 啊，仲有伏辟，唔記得咗。所以伏辟佢後就喺袁世凱之後，即係佢真係最後一個中國就係伏辟嗰次。 啊，呢一個將軍伏辟啊嘛，將軍伏辟嗰陣就係其實係清朝亡咗幾年啫嘛，即係呢一個係 周街穿翻曬嗰啲咁嘅清朝啲衫出嚟咧，即係嗰啲官服入宮，即係俾佢封佢著咧，嗰啲即係北京人已經話呢叫跑祖宗，即係嗰啲鬼先會著啲咁嘅衫。 喂，邊都未割嘅嘛？前面 有啲人有一部分啲遺老咯，即係咁樣係。 張勳自己冇剃冇。 張勳係冇剪嘅，佢呢叫辮子軍啊嘛。 但係仲有一個問題問你，即係我就係點解清朝啲人話，譬如你梳辮啦，點解佢條辮咁幼？因為普通如果任你梳一個靚妹條辮好 Q 粗噶嘛， 點解？係 嘛？因為佢其實咧，佢唔係好似而家清朝嗰啲咁留法嘅，佢其實係全部剃曬，淨係留翻一橛咁樣樣嘅啫，因為瓜子皮啊，係瓜皮嚟嘅。 唔係剃個前額噶嘛，唔係淨係 一後邊都要剃嘅，係後邊都要剃。 後邊都剃嘅， 所以先咁。 最初係唔同嘅，經過後我哋而家見嗰啲青裝咧係晚期嘅，早期咧嗰條辮咧係要穿過個前眼嘅，即係剃剩好少頭髮嘅啫。測驗嗰條辮係咪一條合法嘅辮？是要通過個前眼嘅， 即係一定要咁幼嘅先。係 一定要咁幼嘅。但後來咧，佢覺得唔靚啊，越整越剃越少，你知唔知啊？ 所以就變越剃越粗。 咁咧好啦，咁然後呢一個當然咧就係呢一個去到呢個北京政變啊，馮玉祥啊就趕咗佢出宮，因為佢喺度攞呢個線呢一個一路咧住喺紫禁城嘅。咁當然咧就係佢就話即係呢一個民國對佢唔住，因為咧就。其實年年咧俾佢嗰啲錢咧都唔夠嘅，於是咧佢就偷啲古董出去賣，咁最出名嗰啲古董咧，佢就炸底咧就賞俾佢細佬阿溥傑，就拎曬出去呢一個 北京市場 嗰個叫做咩啊？琉璃廠 唔係收埋曬，收埋。後來咧就去咗沈陽，所以呢、這、一個嗰、那個其中一個爭拗就係嗰個咩？其實最珍貴嗰啲冚棒係喺呢一部分入邊，呢一個清明上河圖邊幅係真嘅？即係台北同埋呢個沈陽，沈陽嗰幅係真嘅，即係原理上沈陽嗰幅係真嘅。 咁台北嗰幅咧？ 台北嗰幅係假嘅，即係咁。 點假法咧？ 唔係因為即係最真嗰幅就係佢賞俾細佬，係去咗呢一個後來去咗沈陽博物館，即係咁樣。嚇！嗰個清明上河圖嘅考證啊，有排講啦，即係唔好講啦，而家。咁咧 ，anyway 咧，咁呢一個佢生平啊。第一就係話清朝以攝政王始，以攝政王終。咁佢老豆咧係一個好冇用嘅人，佢老豆咧就係光緒個細佬。咁咧就係即係清朝，即係佢被後來袁世凱一定要攝政王退位先肯打仗。咁攝政王唯有退位啦，俾袁世凱做總理大臣啦。佢個老豆竟然話：，好啦，而家可以翻屋企抱仔啦。 喂，嗰個攝政王做真係冇乜意思喎。你如果大權做啊，嗰個就佢已經做緊一個好冇人嘅攝政王咯。 多想嬲嘅。 唔係佢即係一個胸無大志人，同埋講嘢有啲結結吉吉嘅。咁呢個當然啦，即係呢一個溥儀有講佢話，佢有日去問阿溥儀就係點解我著西裝唔好睇嘅？溥儀就話：我因為你啊，溥儀話。嗰個先生話俾你，因為你件恤衫著咗喺出邊，喺褲嘅出邊。咁但係咧，佢個老婆啊，即係溥儀嘅媽，就係一個好犀利嘅女人嚟嘅，因為係榮六嘅女嚟嘅，好似就會走出去跳舞啊咁樣樣嘅，好勁嘅係一個， 即係波場，波場名媛。 係啊，係好一個好巴辣嘅女人嚟嘅。 行事叻唔叻？ 都叻嘅，就話睇唔起啊呢個戴禮嘅。咁好啦，咁。呢個第一次，第二次大獄就係咩咧？就係咧被趕出呢一個紫禁城啦。啊，其實馮玉祥叫阿陸中麟只係出領一排人啫嘛，佢嚇佢啊嘛。喂，你好快走啊！唔走咧，我哋就開炮啦。咁佢哋就冇辦法，就於是咧就趕咗佢哋出呢一個紫禁城，就去咗天津住。咁跟住咧就發生咗，佢其實不停攞啲錢咧。佢話俾人呃好多錢，都係想呢個復辟嘅，其實係 俾我都呃啦。 嚇！好多人於是咧就不停去氹佢呃佢，即係因為佢哋收埋好多呢啲咁嘅古董同埋呢啲珍寶啊嘛。咁咧就係另外一次佢發誓一定要報仇嘅，就係東陵盜寶盜屍案、盜陵案啦。 咪慈禧個 孫殿英掘咗東陵，掘咗東陵係。幾個人？呢個兩個人暴屍，一個就係乾隆，一個就係慈禧。 真係嗰條屍嚟嘅， 真係嗰條屍。 慈禧條屍未化嘅， 哎呀， 掘咗出嚟， 係咪奸咗添？好似 冇人會奸啊！咁啊，慈禧嗰啲珍寶係 有十幾斤啊！嗰啲寶石喺個棺材入邊，最貴重嘅就係即係話浸住個翡翠西瓜，口入邊含住一粒夜明珠。嗰粒夜明珠咧就係十幾尺內，即係切開兩個半粒，一合翻埋就發光。夜晚係照到十幾尺嘅，即係咁樣係。咁就係呢一個係用炸藥炸開，即係呢一個乾隆同埋呢個慈禧嘅墓，結果啲骨頭散到周圍都係啦。 點解要炸乾隆咧？ 佢諗住佢呢兩條友有錢咯， 即係唔係話即係佢唔係報仇啊？真係為咗錢。 梗係啦，即係乾隆同埋慈禧好多嘢殉葬噶嘛。乾隆就有一把九龍寶劍咯，即係咁樣。 咁呢啲寶物去曬邊咧？ 呢啲寶物就係根據即係可靠嘅線報，最貴重嗰啲結果都係送咗俾宋美齡啊、宋子文啊、洪長喜。 即係美國。 係啊，呢個最珍貴嗰幾樣嘢都係送咗俾宋氏姊妹，即係咁樣。 即係揸住無價。 如果咁講咧？即係好可能而家呢啲寶物，如果存在嘅話，毀曬美國，會唔會 咧？係啊， 美國係最多寶物嘅。 孔祥熙呢一個宋呢個嗰個翡翠西瓜就好似送咗俾宋子文，嗰個夜明珠就送咗俾宋美齡，個九龍寶劍就送咗俾孔祥熙。 嗯。 跟住後來可靠口供就係咁樣。 嗯。 咁就係呢一個呢個係文強講嘅，即係呢一個軍統嘅人講嘅，係透過大粒送去嘅。 即係大粒幫手做啦，全部做。嚇！ 大粒做中間人，如果唔係咧，就孫定英坐監啦。 其實送俾佢哋，即係作為一個咩，我都唔好介意，即係好過留喺共產黨手上。但係佢哋移民唔送，收咗呢個咁貴重嘅，送咗移民真係唔可算。即係老實講，即係嗱，如果佢係留喺中國嘅話，咁都冇所謂啊。即係終於都會捐翻出嚟，終於都冇乜所謂。即係帶走啊！真係。 你話如果留喺中國咧，經唔經歷到文革咧？ 經歷唔到，所以話冇乜所謂。即係都係香港最好啦。即係最好俾啲香港人戰佬收埋，咁實會出嚟，實會出道啊！大家。 咁呢一個哇，布施喎，乾隆同埋呢一個。慈禧佢就發毒誓一定要報仇，其實這個溥儀係即係咁樣嘅。 但溥儀你話佢叻嘅喎，其實真係唔差喎。 唔係佢其實個人唔係蠢嘅，溥儀不過疑心生暗鬼，有呢個性無能，即係咁樣。 性無能做皇帝係已經係第一死罪嚟嘅，皇帝冇仔生，嗰個傳開嗰樣嘢，皇帝係唔可以冇仔生。 佢好似唔係性無能係基啊嘛。 佢唔係基嘅，佢係 點解性無能咧？ 不知點解性無能 嗰 啫。 我睇到嗱，因為咧我就睇到佢話細個嘅時候同小太監玩得太多，所以性無能。但係即係嗰樣嘢，你以為係同小太監玩得太多會性無能，係你以為啫，並唔係真係咁樣噶嘛，未必真係咁啊！你以為你認為你歸咎 好多人性無能喎嗰陣時係。 但係點？但係。點會無端端性無能？即係我哋同小太監玩得太多，照計都唔會性無能㗎，係咪先？即係 玩過唔知啊！ 即係照計就我諗唔到有啲玩法可以玩到你大個之後變性無能㗎喎！即係所以我就唔係好明點解，尤其是皇帝係好似到咗後來好多皇帝都會性無能㗎喎，好似發生嘅頻率都好高咁喎。 呢個係即係唔，但係 anyway， 光緒又係接近性無能嘅，起碼性慾好淡薄嘅，雍同和係性無能，好嗰輪好多人性無能。咁後來咧就搭通咗呢個日本仔，就偷偷運咗佢去東北，初咧就做呢一個執政，然後咧就做呢一個後來中日戰爭爆發啦，先至康德皇帝，即係第三次登基。即係大家睇下末代皇帝溥儀咧，即係當然啦，有啲地方唔啱，但大體上都係咁樣樣嘅。咁樣樣嘅一回事，最後咧就日本仔就係佢成日都懷疑日本仔想殺死佢嘅，即係佢曾經衰弱得好犀利嘅，即係佢嗰個喺呢一個長春嗰陣時咧，即係佢養啲白鶴叫咧，搞到佢成晚都唔瞓得，咁於是佢諗到個方法就係即係叫個太監看住啲白鶴，而發覺白鶴一叫原來想叫咧，就首先伸長條頸，嗰只白鶴。佢睇住啲白鶴，邊白鶴一傷嚟佢，佢啪一拍佢，佢縮翻來咁就唔叫。 咁做死個太監 啦，問多兩個太監唔得咯。 咁又驚，好驚個細佬，個細佬娶個日本人啊嘛，好驚個細佬生仔又毒死佢啊嘛，係好驚日本人毒死佢，佢其實係。 我要細佬生個仔先毒得死佢啊！ 係啊，有人繼承，但係變咗個日本帶有日本血統啊嘛，所以就又好忌個細佬啦。咁同埋即係做皇帝出身嘅，當然係即係佢後來做咗呢個掃街，佢話佢都唔識掃街嘅，即係掃掃一街，行行下佢就翻唔到屋企，係完全唔識照顧自己嘅，即係呢個人。 我睇佢我的前半生，我覺得佢好慘。即係我點解咧？我覺得一個人，你叫佢話好。懊悔啊，好懊悔以前嘅生活啊！即係你逼一個人講大話，逼到咁嘅地步嘅話咧，我覺得係好敏捷人性。即係你即係嗰個人已經被洗腦洗到係完全少少真話都唔敢講。 唔係即係將左右即係認為自己點錯點樣衰啊，不停咁講。其實嗰個係即係佢唔會真心相信一樣咁嘅嘢，到最後都有露到出嚟，就因為佢嗰樣嘢對清朝嗰樣嘢係太過根深蒂固啊，即係對呢個皇室呢一樣嘢好難好難去改 嘅。好容易理解嘅，生於帝王家啊嘛。佢生出嚟就係一個皇帝嚟。 佢生出嚟唔係啊，生出嚟已經係廢帝嚟㗎啦。佢就有人性已經係廢帝嚟㗎啦。佢係懷廢嘅咋，佢幾歲就冇皇帝做㗎。 咁就好啦。咁今日就其實我哋就其實寶兒都唔使講太多，因為佢真係實在冇執過政。咁但係我哋就會再總結下清朝嘅十二個皇帝。清朝其實如果由到而家一隻開始數，將近300年，即係前後十二個皇帝，其中是三個人的執政佔了大部分的時間，就是康熙、乾隆和這個慈禧，就是這樣。 但是一個慈禧已經搞定你了，就是一個慈禧已經足以改變了整 個，佔了大半的時間了，這三個人已經。 我想甚至可不可以這樣說，其實今時今日我們發展到這樣，就是在中國這樣，慈禧那個是不是一定的功勞在這裡？ 影響力 是的，但是永遠就歷史上就沒得假設是怎樣，假設是怎樣。Anyway， 明天這封信明天就在《東方日報》登了，在網友的鼓勵之下，我們終於做了這件事出來。這個就在個贊助款那裡提到這個廣告款，大家就要再幫助一下，還有就在下個星期日泳麗園那個，我們今早走了，你還有些位置呢，就是這樣。 就是說，就是呼籲一下，就是泳麗園那裡，其實我們由一點半吃到好像不知道幾點，那個菜譜大家在網上都看到的了。是的，當天有今早有酒的主持人Gary、門叔和我們有參與，大家就好好地去享受一下那一餐。 但是就是說作為這封信這樣，都是就是大家網友就是很多網友支持和鼓勵，我覺得這個是人網的驕傲，因為這件事又不是我們做，又不會有人做的，就是這樣。明天就全香港人，起碼大部分香港人都看到我們有這封信，要求這個特區政府回水。 好，今天節目差不多， 請購買周顯發達指南。 OK， 多謝， 請買， 禮拜五再見。